要离开我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没有了你我就像条渴死的鱼。你不能离开我，我无法忘记你，没有了你我就像条快渴死的鱼。 没有了你，我就像条快。